澳洲路边社 Mainstream Australia。好，嚟到第三節嘅廣東道路邊社嘅咁樣，咁啊都再順提一次啦，就係頭先啲 statistic 係同之前有間新聞係完全冇關係嘅，我得閒中意講下啲數目字嘢得唔得咧？咁樣樣中國人梗係中意講數目字啦，係咪？好啦，咁啊，我哋而家講第三節就係講呢個 bamboo ceiling 啊，即係呢個即係竹天花板咁樣樣，咁啊同竹棚有冇關係嘅咧？ 其实呢就是冇关系嘅，只不过呢 bamboo ceiling 呢其实就应用喺一啲喺有亚洲人背景嘅澳洲人身上嘅啫。 係咁啊，咩嚟嘅呢？呢单新闻系讲咩嘅呢？ 是啦，咁其实呢单新闻呢，其实咁即係都讲返呢，其实一路以嚟呢好多文章都会提及到呢关于女性呢喺职场上面，即係无论政治啊或者生意上面呢有冇能力去到啲更加高嘅位置啦。咁但係呢反而就好少人呢就会去讨论究竟亚洲籍嘅澳洲人呢有冇啲领导才能嘅。 咁唔好意思啊，你呢一个呢係引述呢一个喺边份报纸啊，呢、這个系呢份系呢份係 The Business Spectator 裏面嘅一位朋友啦，佢係唐人嚟嘅 Peter Kai 啊，一個 Kai 哥呢，佢寫嘅一篇嘢嘅咁樣。咁佢基本上佢就係講咩呢，咁樣佢就係話呢喺澳洲呢有好多嘅政治領袖呢就唔係亞洲人嚟嘅咁樣，咁佢就思疑呢呢個係種族歧視嘅問題喎，咁呢個就係佢即係佢嗰個推演啦同埋解釋啦咁樣。 係啦，咁佢亦都呢講咗啲統計數字出嚟呢，就係話如果有亞洲人背景嘅澳洲人呢，咁就佔咗全澳洲嘅人口總值 10% 啦，咁但係呢只有 1.9% 呢係可以做到呢個行政經理呢啲位嘅啫喎，咁即係 4.5% 呢 ,4.15% 就做到呢個公司主管啦，甚至乎呢只係得 1.3% 呢可以做到國會議員囉。 咁照計如果有 10% 亞洲人，咁應該嗰啲職位應該全部都有 10% 亞洲人先啱㗎，點解我哋得 1% 啊 ,3% 4% 咁少呢咁樣。咁呢個就係佢嗰個論點啦，係咪？係 啦，咁同埋呢佢都用咗一個例子啦，就好似人哋 ANZ 呢間公司呢，一個咁國際性嘅銀行呢，咁竟然呢即係就佢有好多個生意係喺亞洲嗰方面㗎嘛。咁但係呢竟然係冇一個係亞洲嘅行政人員呢做到呢個管理層呢、這個呢個職務㗎喎。咁呢只有一個亞洲人呢喺董事局裏面出現，呢、這、一個呢就係、是、新加坡總理嘅細佬啦。即系其实都唔系话咩做啲乜嘢工作噶啦，即系唔系打工噶啦，只不过一个位置嘅啫。 哦，咁啊，咁啊唔可以咁讲嘅，即系可能呢位啊， 都可能有啲系都有啲有细 佬 系 好醒嘅咁样样。 系啦，咁但系咧就系喺个管理局里面，但系打工嘅咧就冇一个系亚洲人嚟噶。 系，又或者即系你可以assume 佢可能。即係佢個關係就一定同佢呢個職位係有關係㗎啦，咁樣。 係啦，咁其實咧話說回頭，就係點解一啲亞裔嘅澳洲人咧係咁難可以令即係去到一啲領導層呢啲位置？咁其實究竟有冇呢一個種族歧視嘅存在喺度咧？咁樣，咁所以咧亦都衍生到一個 bamboo ceiling 呢一樣嘢嘅出現啦。 嗯，冇錯。咁呢個就係出自英文嘅 glass ceiling 啦。咁本身 glass ceiling 咧就係講一啲嘅女士咧，佢哋即係可能喺啲公司做嘢，即係佢升到某一個位呢就點解上唔到嘅，咁跟住叫我頭不停喺度冚玻璃，即係好似雀仔咁樣呢，喂我見到我窗明明飛到出去㗎喎，咁你就冚咁你冚極都出唔到去。咁呢個glass ceiling都一樣嘅，咁但係你係 vertical 咁樣上，因為雀仔 horizontal 飛㗎，咁但係呢個glass ceiling呢係 vertical， 即係打直咁樣上嘅。佢就真係話好多女士呢就係上呢一個叫 corporate ladder， 即係呢一個嘅商界嘅梯級嗰陣時候呢，就去到某一個位呢，上面我见到可以升职到呢个位嘅，但系原来有一块玻璃系唔俾佢过嘅。呢、這个玻璃咧，你系见唔到嘅，系 invisible 嘅，但系系存在嘅。咁即系呢个就系解释一个即系歧视女性嘅一个说法啦，就系、是、叫 glass ceiling 啦咁样。咁啊，佢就推演咧就系话，既然系女士嘅一个嘅屋顶啊，或者一个嘅天花，就叫做 glass ceiling 嘅。咁亚洲人咁啊叫咗做 bamboo ceiling 啦，就系咁啦。 嗯，系啦，咁咧，阿Kai先生咧，亦都提出咗一个问题，就系、是、话究竟亚裔澳洲人咧，系咪揾工会难啲咧？咁咧，佢就亦都揾咗份呢个嘅统计嘅报告咧，就系、是、由呢个澳洲嘅国立大学嘅经济生咧，系发表嘅。咁就系话咧，原来比较之下咧，原来拥有亚洲同埋中东姓氏嘅求职者咧，系比一啲西人姓氏嘅求职者咧，系要申请多60% 嘅。即系 send 出去要多 60% 嘅求职信咧，先至可以得到呢个建工嘅机会噶噃。 嗯， 系啦。咁同埋咧，除咗其实你头先我所讲嘅偏见啊或者歧视之外咧，咁最重要嘅一个障碍咧， 就是这个种族定型了。为什么呢？因为通常亚洲人都会被认定是很勤力啊、很勤奋啊、很奉公守法的一类人来的嘛。其实这些某程度上呢，我会觉得是一个光明来的。就是对于我来讲，哇，人家说我很努力、很奉公守法，我应该开心至是的。但是同时间呢，也都带出了一些负面的形象的。即例如即是亚洲人是比较被动一点啊，或者是喜欢奉承一点啊，这样。还有呢，即很老实说，亚洲人呢读书的时候呢，他们通常呢喜欢读啲数学啊，或者 IT 啊，即是资讯科技嗰方面，系啦，即比较数字啲。 唔好读文科啊嘛， 冇出色啊， 文科冇出色噶，你读嚟做咩啫？ 系啊， 你话咩读嚟做咩？ 系啊， 你又做唔到银行，又做唔到政府， 系啦，赚唔到钱噶嘛， 读 free 啦， 系啦，咁所以呢，呢啲亚洲人嘅学生长大咗咧，就会喺银行啦或者科技公司嗰度咧做嘢噶啦。 嗯 ，OK。 咁但系同样地咧，其实喺呢啲公司里面咧系好难升职嘅，咁亦都咧系净系可以即系维持到嗰份职位嘅啫，就好难去到领导层嘅。 好嘅，系咁多啦嘛。 嗯，系啊。 好啦，咁啊 ，Eric 有冇补充啊？即系你都而家翻紧 full time 啊，翻工咁样，有冇觉得即系曾经俾人歧视过咁样样咧？ 又或者唔系歧视嘅，系好多时真系会俾人定型咗咧。佢见到你系一个亚洲人嘅面孔啊，佢就觉得你首先你英语能力系较为低先噶，即系觉得你同佢讲唔礼貌，即系佢已经唔想同你去讲啦。好多时，因为我就算我自己我公司内部我去有啲职位我自己去申请啦，即系佢同佢哋倾嘅时候，其实对方个 interviewer 已经唔系好愿意嘅，已经 feel 到有一个感觉咯。佢唔系好愿意咁样去即系去同我做个 interview 咯，或者系好公式咁样，求其问完啲问题咁啊算咁样咯。 咁啊，哦，咁样样，嗯 ，OK。咁啊 ，Ivy 咧， 同埋我头先都想补充一点就系咧，其实亚洲人咧系唔中意接受挑战嘅咯，即系佢哋系中意 stay 喺一个位置咧，就做成做到退休， 好想好想升职，但系人哋 咁 ，Eric 系一个好嘅榜样啦，就 系唔系话唔想接受挑战，系即系好多时头先个文章都有提及啦。你个 resume 其实你一声过去，对方已经唔系好想去，即系去揾呢个人嚟做 interview 啦。 嗯， 系、 okay, 啊。 咁啊，好明显，即系咧，我哋都好不偏不倚嘅。咁所以即系我哋呢一单新闻咧，其实都有两个唔同嘅睇法啦。咁一个睇法，其实呢个作者咧就已经好清楚讲咧，就系即系澳洲有呢个种族歧视嘅咁样，或者系有啲人咧见到你个名字已经系唔想见你啦，你噶咁样。咁呢个系个现象啦，咁样样。咁但系即系呢个现象，我哋系咪净系可以用呢、這、一个种族歧视嘅情况嚟到解释咧？咁样样会唔会有其他方法可以解释到咧？咁样咁点解我会用呢一个嘅睇法嚟讲咧？因为咧嗱，讲明呢个节目咧系路边社，咁我哋有多时候有啲嘢咧就要step back， 你要再望一望呢件事到底个情况系点嘅？即系我可以好容易就解释，诶系啦，诶鬼佬几种族歧视，我讲嚟冇用啦，你要听呢啲说话，你买星岛睇啦，系咪？咁所以我哋咧系要即系尝试用一个另外一个方法嚟睇可能咧系会 closer to the truth 嘅，即系同呢个事实咧系可能会相近少少嘅咁样。咁啊系啦，咁其实嗱，首先我要由呢个bamboo ceiling呢样嘢开始讲起先，即系呢个竹嘅叫竹咩啊，竹天花吓。因为除咗竹天花呢样嘢咧，就开始讲先嘅。咁咧佢其中有一段咧就咁样写嘅，都揾下嗰一段点写先。佢系啦，佢系咁样嘅，佢话。Like the glass ceiling for women, the bamboo ceiling is the invisible barrier to the professional advancement of Australians of an Asian cultural background. 咁样，咁如果我系即系请佢做即系writer 咧，我已经唔会请佢。咁点解咧？因为佢呢句说话唔 make sense 嘅。你望下佢话 ，like the glass ceiling for women, the bamboo ceiling is invisible.Bamboo ceiling 点会 invisible 啫 ？Glass 系 invisible 啦，你 bamboo ceiling 你唔系 invisible 噶嘛，所以呢个文法上面咧已经有错，咁所以呢个 Kai 先生即系佢一个华人啦，咁但系佢又写嘢啦，咁但系如果俾我做编辑，我系唔会写，即系唔会请佢，因为佢已经系出现咗呢个文法嘅谬误喺度啦，咁样，咁但系呢个当然系讲笑啦，即系即系呢个系竹棚啊嘛，系咪 ？It's a joke 啦， 系 ，It's a joke 咁样样。系啦，嗱，即系咁，同埋你好多时候你，我觉得你唔应该咁样讲啦，即系因为 bamboo ceiling 呢个 term 咧就唔系佢作嘅咁样样，即系我唔系话佢作，咁但系我自己咧到某程度上，我其实觉得呢个 terms 系 offensive 嘅，咁样样，即系我觉得系有冇反省嘅， 因为啲竹 offend 到你， 啲竹系 offend 到，即系点解亚洲人就系竹啊？你意思系咩啊 ？Is this a joke 啊？系咪啊？ you are kidding me 啊咁樣樣。即係你冇理由、哦、如果有一個消零嘅就係、是、印度人係過唔到某一個 part 嘅，你唔會叫做咖喱消零㗎嘛，係咪？你叫咖喱消零係咪歧視呢？係。如果係伊斯蘭教徒嘅，你可唔可以話佢係頭巾天花？因為法國人嘅，可唔可以話蝸牛天花？喂，你唔係咁樣講嘢㗎嘛，大佬。其實 glass ceiling 呢，即係如果俾我講佢點講，你話 glass ceiling 呢唔係淨係 apply for women 嘅、嗯、對亞洲人呢其實都有個 glass ceiling 嘅，即係俾我會咁樣講，所以其實呢樣嘢我已經見到呢就唔係好鍾意嘅咁樣。咁、嗯、但係呢、我哋好多時見到一個情況嗰陣時候咧，我哋係會先鬧其他人，其實呢個都好正常嘅。一間要俾翻啲 example 啦咁樣。但係我覺得好多時候我哋先要好多係審查下自己，問下自己先咁樣。因為當呢一件事發生嘅時候咧，即係唔係偶然嘅，唔係偶然嘅，即係冇錯。可能有一啲人 stereotype 你嘅，佢就係會話即係唔俾你升職做領袖。咁但係如果係揾你計數嘅，咦揾人計數先？咦，我揾咗亞洲人先，點解？呢一啲人佢會揾個亞洲人計數，但係唔揾佢做領袖咧，即係呢個 stereotype 喺邊度嚟嘅咧？咁我哋要先理解呢樣嘢，我哋要明白點解人哋咁樣諗我哋，咁、我哋之後先至識得點樣即係向呢件事嚟作出應對啊嘛，係咪？啱唔啱？ 啱， 係啦，咁樣 冇錯冇錯。 咁我哋首先要睇下咧，即係華人嘅家長咧係點樣養育同埋教育自己嘅小朋友先。嗱，咁我而家係讲普遍性嘅，即係你唔好讲唔係喎，我識有一个家长呢佢唔係咁，即係唔係讲緊呢啲说话，即係好似有好多嗰啲即係左交左翼嗰啲人士呢，即係如果我话男士係要保护老婆嘅，因为男士呢係大隻啲同埋大力啲咁，唔係喎，如果一个瘦媽媽嘅男人啊，咁住嫁咗定娶咗係 娶咗 一个瘦猛嘅男人，娶咗一个女人，即系嗰啲 比较 大只婆嘅女人咧，啊，即系出去即系Olympics 系举重嘅咧，咁嗰啲又点啊？如果有踩入屋嗰阵时候，系咪应该女人保护个男人啊？即系好多左交佢会用呢一啲嘅思维嚟讲，但系我哋唔可以咁样样嘅吓。即係一個普通人，即係哦，原來係咁啊！咁我唔使保護老婆咯，即係會令到咁。但係普遍上嚟講，我真係問下你啊，聽眾啊，同埋你自己，即係你喺你身邊識嘅人係有幾多女人係大隻過嘅男人嘅？咁如果係唔多嘅咧，即係我自己一個都數唔到啊咁樣。咁如果個情況係咁嘅，我哋係可以從一個普遍性嘅情況嚟到形容呢一件事嘅。咁所以咧，即係唔好講，即係你識一個或者亞洲唔係全部係咁啊！即係呢啲垃圾嘅説話咧，就唔喺度讀，唔喺度講啦。我而家講普遍性啊嚇，因為咧我好中意咁樣，因為我哋喺 SBS 咧唔可以講普遍性嘅，因為 SBS 係咁樣。如果有啲人咧係咁樣，咁點咧？你會冒犯到佢？咁但係我哋呢度好清楚，我哋用 common sense 講嘢。 我哋講係 common sense 噶嘛。 系啊，因为左交最憎 common sense 噶嘛，即系你见到啲系 common sense 嘅，佢话哦，其实唔系咁样噶，好似我以前读嗰啲 gender studies 啊，即系喺大学读嗰啲，即系性别，即系性别研究啊，嗰啲咩，哇，佢真系很憎，佢话你真系以为就系得男同埋女咩？其实唔系噶，系有唔同性别噶。咁我认真啊，我啱啱喺 Facebook 睇到有一个 friend 咧，佢唔知求职定系咩，有一份 form 咧，而家系咁样嘅，佢有三个 box 俾你嘅，你系男女。以上兩個性別咧就不包括我嘅咁樣，即係而家係咁樣噶嘛。咁但係事實上係大部分人啊，99.9999%係有分男女嘅，所以我唔講呢啲嘥時間嘅説話。雖然頭先已經嘥咗好多時間，但我而家係講喺亞洲普遍嘅教小朋友嘅方法同西人有冇分別？ 好大 好大分別 啊！你好識講好大分別啦。如果華人教育下一代，是普遍上来讲是跟白人不同的。那最后出来的结果是跟白人不同有几出奇。是不是很 make sense 啊这个。那所以这个分别是什么呢，这样那我给一些 scenario 大家在那估下这样。那其实呢我们做这些节目呢其实一开始已经 set 了前设的，因为前设是什么呢，这样一会再跟你讲啊这样。那如果是有位仁兄啊唐人来的拿了这个叫 ATA， 现在即是入大学分啊，拿了 99.5 的。咁跟住佢同阿妈话：，呢个想读 fashion design， 唐人佢阿妈会点讲？ 你唔好嘥时间啦！你考到咁高分，做乜唔读法律、唔读医科啊？ 你唔好嘥咗啲分啦！唔好嘥住啲分啊！啲分系用嚟嘥，即系你唔用晒就嘥。 瞓觉时间 系啊！你唔好嘥住分啦！你一 系读法律，一系读医生啦。啊，这个又好流畅，我唔好意思，我岔开少少讲啊。即系因为医诶，即系读医咧，同埋读法律咧，系两个完全唔同嘅 discipline 嚟嘅。一个系理科，一个系文科，一个系嗌交，一个系科学嚟嘅。但系你见几多好叻嘅唐人嘅小朋友，佢话诶，你想读咩啊？我唔知啊，一系读法律。因为读医生咧，两个完全唔拉更嘅，点解会有咁样嘅现？嗱呢啲，嗱呢啲咪系幽默现象咯？呢啲就系幽默现象啦。咁但系如果你系话鬼嘅，即系一个鬼嘅，鬼妹或者鬼仔，咁跟住之后佢同阿妈话：我想读 fashion design。你思想大部分嘅鬼仔鬼妹嘅阿爸阿妈会点讲 ？That's great, go ahead and do it。咁样样 ，chase your dream。 是啦，你想做啲咩咪做啲，因为西人佢个諗法係咁样㗎嘛，但唐人唔同嘅，咁其实即係唔係冇理由嘅，其实有理由嘅，因为其实我哋係睇返我哋嘅传统呢，即係如果你做 fashion design， 即係唐人係冇 fashion design 呢样嘢㗎嘛，你黑食啦，真係会饿死㗎嘛，但澳洲係唔会黑食同埋饿死㗎嘛，我头先都讲啲 statistic 俾你睇㗎啦，咁呢啲唔使再讲啦。 好嘅 welfare system 啦。係呀，冇错。第二啦，即係第二呢就係、一个个人嘅 责任感啦，咁样。点解啲西人可以话哦你自己揀你自己条路啊，因为佢系容许佢啲细路仔自己 take responsibility， 即系你 make 咗呢个 choice， 你系做咗呢、这个fashion designer 嘅，你搞唔掂你自己孭翻呢只锅，即系其实由细到大都系咁样教你，所以你见到啲细路仔，你有冇见过一个鬼婆追小朋友食饭咧？即系追，即系我唔系讲 B B 嗰啲嘅，追两三四岁嗰啲小朋友食饭，揸住只碗揸住只羹喺度喺间房度跑嚟跑去追佢食饭，有冇见过啲咁嘅嘢？ 真系冇， 未见过， 系啊？点解咁样咧？因为西人系咁样噶嘛？阿仔，你食唔食？唔食啊嘛，得。你到下一餐先有得食噶啦，我唔会追你噶。咁你咪肚饿咯，你吓冇用噶。我系下一餐先有，咁跟住你咪食咯。咁跟住你咪知道，哦，原来我依餐唔食咧，我下餐先至有得食，系会肚饿嘅。但如果你追佢食嘅，或者，哎呀，阿仔，你头先冇食 lunch， 你肚饿，俾啲饼你食，哦，我又食饼咁样。咁我情况系咁，咁你咪冇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咯。咁另外咧，又或者系咁啦，即系你即系着对鞋出街咁要落雨嘅，咁跟住即系啲细路仔梗系中意跳落啲水潭嗰度噶啦，系咪？ 系好中意玩水潭，成只鞋咁成只脚叉落去。 嗱，唐人小朋友会点咧？你唔好跳落水潭度啊！你唔好跳啊！咁跟住 唔使讲啊，远处已经拉走个小朋友啦。 系啦，但系鬼嗰啲咪由得佢踩咯。咁跟住之后成日嘅落完雨之后太阳出翻嚟啦，咁跟住之后你由朝头早开始嗰一湿嗰只脚咧，你要顶到六点嘅。个细路仔佢自己都知道讲唔舒服，个阿妈我踩到只脚好湿啊，冇办法咯，你自己踩咗我氹度，你想点啊？而家系咪？即系所以西人佢教小朋友嗰个方法系咁。咁另外啦，就系即系一啲西人嘅小朋友，佢哋系放咗学做咩噶？普遍上 玩咯， 同埋 有好多个有啲系会去学乐器噶。 啊，唐人乐 唔系西人都有， 都有，但 唐人嗰啲系考级噶嘛？ 系啦，系唔同嘅，玩乐器都玩得唔同。西人玩乐器咧，就系 join 学校嗰啲 band， 兴趣 join orchestra， 同埋佢中意，唔系，同埋系好团体性嘅。西人嗰啲唐人咧，我自己学琴或者自己补习， 因为一对一咧先至学到嘢噶嘛，一大班人系学唔到噶嘛。 另外咧，就系啲小朋友会做体育，咁你见唔到嗰个团队精神喺边度啊？华人嘅小朋友系自己一个嘅。咁你见唔到出咗嚟嗰阵时候呢两个細路系唔系有分别？边个做有领导才华嗰、那个嗰、那个机会系高啲啊？见唔见到啊？因为人哋细个嗰阵时候佢有玩体育，佢就算系鍾意音乐嘅，佢系 join band， 佢系 join orchestra， 佢系校外嘅活动呢可能去做 volunteer， 唐人唔系补习补习补习补习学琴。 系。 咁样样。咁你最后出返嚟嗰个效果，咁你呢一个细路仔咪冇自己思想嘅方法咯，你咪带领唔到其他人咯，所以你唔好赖其他人咧。其实呢一个系完全同你自己嗰、那个成长咧系有关系嘅。咁所以其实你好容易就系可以即系赖其他人，话系其他人歧视你啊咁样样。咁我其实听过呢一个故事，当时咧我系即系中学，即系准备入大学嗰啲大校，咁啊好多嗰啲同学咧就系要考一个叫 UMAT exam 啊 ，UMAT 系咩咧？就即系你要读医科之前咧，系要俾呢一个 UMAT 嘅团体咧，就系要 approve 咗你先嘅，即系觉得你系适合做医生。因为有太多人咧，其实系唔想做医生嘅，但系俾老豆老母逼去做医生，佢就系要筛走呢一班友，即系呢一个 UMAT 最大嘅作用就系咁样样啦。 咁咧嗰陣時候咧係有一個咧，即係好多喺Cherrybrook 嘅師奶咧，就係、是、spread 一個咁嘅 rumor 嘅，即係 謠言 啊嘅謠言啦咁樣。佢就係話咩咧？佢就係話咧喺呢個 UMAC 嗰個 exam 裏邊咧係有一個嘅面試嘅環節嘅。喺呢個面試嘅環節咧，佢會俾杯水你，你唔好飲杯水，你飲咗杯水佢就要 fail 你噶啦。即系我觉得咁跟住，即系啲师奶系传呢样嘢传得好行嘅，但系你完全系睇到呢件事系点解会发生，就系、是、咧，即系嗱，我系陈师奶啦，咁跟住我仔小明啦，咁跟住，哎呀，李师奶，我唔明啊，真系我仔考咗成99.8分，有乜理由考唔到嗰个咩 UMAC 嘅啫？喂，人哋嗰个细路啊，鬼仔嚟噶，啊98分啊，佢都考到，啊点解考唔到啊？咁跟住另外啊。哎呀，张太，啊，我嗰个仔咧都考唔到啊！啊，咁你觉得咧？啊，佢衰咩咧？啊，我唔知道、啊。咁但系咧，我知道有一个位咧，嗰、那个人咧就系、是、问我仔咧，佢饮杯水，咁要佢饮咗。啊，系啊，我都问我仔有冇饮水先。喂，阿仔，有冇饮水啊？ 咁然之后佢就话啦： 吓，阿妈，我有饮水、啊。吓、啊，有饮水？ 你搞错做乜有杯水啊？ 系啦，完全就系、是、嗱、哎，李太冇可能嘅。你个女饮咗杯水，我个仔饮咗杯水，两个 fail， 我哋两个仔女，一个仔一个女，两个咁叻，有乜理由两个 fail？ 原来就系因为杯水。咁然之后咧就，哦，原来因为咁。咁跟住之后咧就喺 Eastwood 买餸啊，可能系买烧腊啊。咁跟住嗰阵时候排队咧，就要同啲师奶讲：，哎呀，你个仔又考于名，哎，小心啲啊！你咧人哋俾杯水你咧，你千祈唔好饮啊！即系就创造好多咗依谣言出嚟。即系你系，即系我冇，即系真系见到呢件事情发生，但系你系完全睇到。咁呢一啲细路咧，嗱呢两个细路咧，佢分别。就冇得做，就冇得做医生啦。佢去咗做咩？就去咗读法律嘅。咁所以你其实就系 exactly 呢一种人啊，就系、是、即系当你坐低面试嗰阵时候，你系一个做医生嘅抱负。你对即系你对医学有啲咩睇法？如果系真系一个鬼仔啊，或者系真系对医学有兴趣嘅人，佢会睇好多医学嘅 journal 啊、magazine 啊。其实因为佢对呢样嘢有个热心，嗯、即系如果你系好中意车嘅，你就算读中学嗰阵时候，你都认得出边啲咩车款啊，呢、这个 engine 系点啊，你都识啦。咁但系如果你唔系对呢样嘢有兴趣，你根本就唔会中意咯。呢、这个情况根本就系咁样。咁另外就系咩咧？诶，华人咧系有一个就係、是、有一個習慣咧，就係、是、要默默耕耘嚇。默默耕耘係咩咧？就真係我係成個 team 做 accountant 嘅咁樣樣。呢、這個 team 有五個人，咁我係華人啦。咁我會點咧？我由朝到晚喺度打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唔同人傾偈。但係我好努力，又喺度打得得得得得得得。啲人唔會炒我嘅咁樣樣。咁但係咧，我就會好憎邊啲人咧，就係、是、喺我附近喺個 team member 咧，啊有條友就咧日日都喺度撩人同人傾偈嘅咁樣樣。但系佢唔知点解啲嘢全部都做得晒嘅，点解咧？即系喂，帮下手啦 ，come on， 咁跟住之后我请你 ，I'll buy you a slab of beer， 帮你买啲啤酒啦，咁样，哎呀，哎算啦，帮埋你今次，咁样人哋就帮埋佢手，就系升呢啲人嘅。点解咁跟住好多华人啊？即系你唔系就算喺澳洲，喺香港，通常啲人 complain 都系 complain 呢一啲人嘅啦，即系哇，点解依嗰阵时啊同人倾偈啊，反而可以升职？我默默耕耘喺度做嘢，我就升唔到职咧？你如果做老细？你唔系要揀一个默默耕耘、日日坐喺度做嘢做到好耐嘅人，你系要揀一个识得同人 communicate、可以带动到群众嘅人。如果我唔系老板，都可以动员到我下边嗰，即系我同辈嘅人帮我做嘢，驱使我自己唔使做嘅。咁佢系咪一个有领导才能嘅人啊？ 呢、这个你又亦都相确嘅，即系我见到我啲老细咧。就係、是、亦都係有啲咁嘅情況，但我嗰個老細咧就係、是、吹水為主啊，主要係。 但係吹水都好重要嘅，你見客你係要個突突突突。 但係佢又唔係話見客咁吹水啊，佢係即係將啲嘢咧叫我哋叫 router， 將啲嘢彈俾人做嗰種吹水啊，跟、住就喺老細前面邀功咯，係啊。你讲嗰种就另外即系两个 extreme 啦，一啲就真系话有 communication skills 啊，嗰啲真系嘅，佢可以面面俱圆噶嘛，见到好多人都做嘢， 系啊，最好就系咁样啦。但系老细最后都系睇 result， 其实佢邀功嘅咁样样，咁但系个问题咁啊，即系佢系做呢个 manager， 佢真系驱使呢样嘢可以做到啊嘛，咁系边个做啊冇乜所谓，即系总之你喺度呢样嘢系做到嘅，即系做老细你系睇呢样嘢咯，即系佢唔会呢样嘢明明系我做嘅，点解佢要邀功？即系其实。你喺一个商界嘅社会里面冇一样咁嘅嘢，即系佢系 manager， 佢即系镬又系佢咩？即系讲真， 系咪先？样嘢做得唔好，佢最后都要孭锅。佢话：哎，唔系啊，系呢个人做噶。咁但系，喂，你系 manager 喎，大佬。 诶，你讲成绩啦。你讲个情况咧，我哋银行发生过啊。 哦， 佢咧就系嗰个鬼佬好嘢啊，可以将呢个锅咧扇咗俾人啦。 嗱，所以你嗱、啊、你呢啲你呢啲点样可以学咧？你自己一个嗱、 啊， 其实你善人系好重要噶， 系啊， 好有技巧。 喂，你要识做呢啲嘢先得啊嘛， 冇错、 啊，因为你咪俾人整蛊咯。 冇错、 啊，你呢啲嘢点学啊？你由细到大自己一个学琴啊，自己一个补习，你边度学到 啊？ 你打波你同人打 cricket 嗰阵时候，咪学到咯，系咪、 啊？ 你识点样呃？你识点样呃人啊？即系点？ 唔一定呃人嘅，即系又点样将啲唔好嘅过俾人啊？ 系啊，喂唔系佢整喂你踢足球你都见到啦，扑低，哎呀好痛啊！咁要自己揸住只脚呢？啲咪系由细到大开始 training 嘅咯？点解唐人做唔到呢啲嘢？就系因为细个冇参加呢啲团 体 嘅嘢啊嘛。同埋你头先所讲嘅呢啲，其实根本就系政治嚟嘅。Which is 中国人系最忌嘅一样嘢，中国人最忌政治咁样样，因为即系其实中国人有啲传统啊嘛，就系伴君如伴虎啊嘛，系咪？英文冇啲咁嘅嘢 ，Being with the king is like being with the tiger， 系冇啲咁样嘅嘢噶嘛。咁因为咧喺政治里边，一系你搞人，一系人哋搞你咁样样。咁系啦，咁我一间再讲多啲啦，咁样样。咁但系咧，即系你会见到，即系例如喺，即系唔单止喺政治啊，但喺创意嗰方面啊，其实华人系好欠缺即系创意嘅。你唔好话点解有咁多呢啲大企业唔请我做一个嘅high level manager？ 你唔好问人哋点解。你其实我自己都可以写一篇 article， 我就可以话华人有几多创业家。澳洲是有是有 10% 的是亚洲人来的，是不是？咁喺呢 10% 亚洲人有几多个真係创业？我唔係话带好多钱嚟咁跟住开酒楼，其实係蚀钱嘢嚟，我买移民嗰啲，即係唔係 嗰啲创业。白手兴家嗰啲。 白手兴家，我发明一啲嘢咁跟住之后，或者甚至係发明家，我发明一啲嘢，或者我制造一个我 take 咗一个商机，咁真係一个 build 一个曾经係唔存在嘅一种嘅生意或者一啲嘅产品嘅。你估亚洲人係占几多？我话俾你听，绝对可以极少，可能仲少过嗰 1% 嘅 CEO 添咁样样。咁其实你系即系你唔好将个责任摆咗喺其他人度，你将个责任摆喺自己度。点解我哋欠缺创意？都系因为我头先所讲即系我啲话题咯，咁样样。咁嗱，即系你听我一路咁样讲咧，即系好似一路批评中国人啊咁样，即系觉得华人呢个传统唔好，即系绝无此意啊！我之后要解释翻点解。因为虽然我就算当佢讲嘅系啱啊，虽然华人未必系可以喺呢一个嘅社会嗰度，或者喺啲大公司嗰度得到最高嘅职位，得到即系最高嘅认同啦咁样。咁但系无可否定嘅咧，亚洲人咧，尤其是华人咧，普遍上嚟讲咧，收入系高嘅，系咪先？即系我哋廿零三十岁啊，呢一啲，即系有好嘅教育，即系做到嘅工咧，唔会差得去边嘅，系咪咁先？ 系啊。 系啦，咁嗱，所以咧，未必唔系，即系未必系坏事嚟嘅。其实呢样，即系我哋点解一定要有最高嘅职位？点解要有？咁同埋亚洲人，其实佢哋即系呢一个，即系我哋父母啊，教我呢一个方法，未必冇道理。同埋呢个咧，可能系 natural selection 所做出嚟嘅情况嘅。即系你净系睇下中国政治已经睇到，你睇下毛泽东侧边嗰啲人，你睇下周恩来啊、林彪啊，佢衰咩？佢衰飞得太高，佢就系做咗呢个 high level manager， 佢就系衰呢样嘢，即系佢周恩来已经醒水嘅，即系知道，哎呀，唔好去到太尽啦，咁但系都撞飞机死嘅佢。 或者其实我哋细个咧，我喺香港咧读过一篇文咧，叫《杨修之死》啊。 我要解释下啦，呢、這个啲竹星仔唔识。 竹星仔唔识，即系喺曹三国时期咧，喺曹操身边有一个人叫杨修嘛。咁佢就好叻，相对上叫叻啦。即系曹操做某一啲嘢，佢就踢爆晒。即系曹操谂住出个难题难人啊，咁佢又例如佢个门度加啲字啊，想改阔啲啊，把低盒饼就一人食一啖咁食晒佢啊。咁最后就食鸡肋之名就锯佢咯。 就是因为佢醒得滞。 系啦，即系佢都好多人就会成日拎呢个故事去教啲小朋友嘅，就唔好功高盖主。 系啦。 切忌锋芒太露， 系咯，我哋华人系咁样教起小朋友噶嘛，咁所以有一个喂，俾你做最高职话嘛，哎呀，其实而家咧都已经几好噶啦， 安定得噶啦，有份稳定收入得噶啦，唔好咁冒险。 你唔好净系睇华人，你睇鬼佬都系啦，你睇下 Julia Gillard 啊，本身佢好好地噶，其实佢做个 MP 咧冇人会出声噶，而家点解廉政公署要查佢啊？其实就系因为佢 做咗总理，咁之后先查到佢，咦，原来之后即係原来曾经佢嗰、那个即係背景系有啲污糟过，可能咁样。咁其实即係当你系做一个大公司嘅主席啊，或者呢啲嘅高职位，其实你风险亦都系较高嘅。如果系有啲咩镬呢，你其实你系要孭晒嘅。咁、那个情况就系咁啦，你有一份好嘅平稳嘅工作，有啲咩问题。咁所以即係点解华人系会偏向要你想做某一啲嘅职位，例如医生啊、律师啊，或者银行啊、政府工作啊，呢啲工作系有啲咩嘅共通点啊？平稳、安定、安稳，系咪啊？咁所以即系事实上咧，就系亚洲人佢最后嗰个情况咧，就系佢嗰个 income 咧就系比较高啦。咁同埋都系比较上咧，我自己个人觉得咧系比较 successful 嘅咁样样。嗱，白人嘅细路仔咧，西人嘅细路仔咧，冇错，佢可能系因为佢即系 join sports team 啊，各样啊咁样样，佢可能系可以系好好嘅，即系达到一啲好高嘅职位咁样嘅。咁但系咧，你唔好忘记咧，因为我哋华人嘅income 比较高啊嘛，即系 in that case 咧。income 比較低嘅西人咧，亦都係多過華人啦，係咪先？咁所以個情況咧就係、是，如果你係用一個白人啊或者鬼婆鬼佬嘅方法嚟到教啲小朋友咧，冇錯，佢可能會做 Bill Gates， 但係一將功成萬骨枯啊！即係如果每一個 Bill Gates 咧係有幾千個或者數萬個其他係失敗嘅發明家，或者係即係一啲嘅邊啲專長嘅專家咁樣樣嘅，咁亦都係有好大機會佢係唔會做到 Bill Gates 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唔係，要用翻我哋華人嘅方法嚟教導我哋小朋友，你可能係有七成嘅機會咧，佢係真係做到醫生啊、律師啊、銀行家啊、即係會計師啊，或者係有呢一個嘅政府嘅工作嘅。咁但係你就因為呢、這、一個。教导是有限制了你，所以你未必是可以做到最高级的，但是其实即是这个是取舍咯，你觉得哪样好一点就是什么咯，但是你就即是不要说人是种族歧视咯，这样。好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差不多，有没有什么补充啊，这样。 其实呢或者想补充一点呢，就是这篇文章可能也都没有讲到另外一个很特别的境况啊，其实很多而家公司咧係好多華人請個鬼佬去管理咯，個資金咧係個華人。 Paramata 起鳳台英咁樣啦，即係佢係茶樓嚟嘅，但係企出嚟嗰個係一個好高好靚仔嘅鬼佬嚟。 係啊，佢係即所以嗰個管理層始終因為仲係佢嗰個文化嘅關係嘛，佢又要揾一個外國人去管，但其實個背後嗰啲老細咧都係唐人咯。在英國都有這個情況， 在香港都有，即是你是擺個鬼佬在這裡，你才覺得這個公司巴閉的嘛， 或者他們是方便他去做一些收購的行動，他用鬼佬去收購鬼佬公司，即是之前也有些新聞說這件事，就是其實有些紅色資金呢，他去了歐美去買了一些公司，他就叫那些外國的 CEO 去談生意樣， 是啊，所以你唔好淨係鬼佬人啦，鬼佬嘢華人都係特別嚮往啦，即係呢個唔使講啦。你買手袋嘅，你係會買中華牌定係買 Chanel 咧？咁呢個大家即係心裏有數。但係我哋喺呢個澳洲嘅環境，我哋華人即係呢一代啦，廿零卅歲啊，或者甚至四十歲、五十歲啊咁樣，我哋嘅職位啊，同埋我哋嘅收入咧係唔低嘅。我哋亦都係要即係我哋做華人，亦都係有自己嘅即係教導小朋友嘅方法，即係除非你真係想教導自己個仔係真係竹升仔嚟嘅，唔好有咁多華人嘅嘅傳統咁樣，咁佢係同樣地咧，佢結婚嗰陣時候就唔會敬茶俾你噶啦。咁所以我哋好多呢啲嘢係要取捨咯。你想你個仔女係有一個平穩、安定、安穩嘅工作，或者如果你係廿零三十歲啦，點解我做唔到大老闆？咁、那個問題你問翻你自己啦。或者問翻你老豆老母啦，你問翻你阿媽，點解你要我咁安穩平穩？我其實係要即係我要闖嘅，咁但係其實你自己都可以嘅。其實你而家係咪即係你知道呢樣嘢咪得咯？咁但係呢樣嘢係取捨咯。如果你有平穩同埋安穩嘅，你就唔會去到最高啦，因為最高嘅地位一定係唔會咁平穩，唔會咁安穩，唔會咁安全嘅咁樣。咁我哋好啦，咁啊節目嚟到呢度，我哋下次再見，拜拜。 好，拜拜。 澳楼广东道，你的广东话频道 ANZ Canton.com。